逝若轻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缘化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雨会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木偶花间相对的缘分，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朝此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饮泣空帐独怀恨。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74年许冠杰的《鬼马双星》专辑当中的《双星情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2000年谢雨欣的《爱是怎样炼成的》专辑当中的同名的标题曲。这个时候的谢雨欣呢，刚刚拍完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而且呢，事业和生活呢，都处于得意的时期。但是接下来呢，就急转直下，事业和爱情都走向了谷底。 你爱我，我是知道的，虽然我太任性了，你说我总会长大，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终于明白了，爱是无私的，是相互的，是你教我的，我终于明白了，爱是你给的，是我要珍惜一辈子的。些事情吧，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疯狂特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有什么想说的话，想听的歌都可以告诉我们。在谢雨欣的《爱是怎样炼成的》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华健的一首歌《飞越迷雾》。这首歌呢是1992年的电影《妖兽都市》当中的主题歌，这个歌呢也许呢可能你听过，但这个电影呢也许你并不熟悉，它的主演是黎明和李嘉欣。 没有花蝶儿不知归路，不见月星光也模糊，世界是笼罩层层迷雾，恍惚间听见有人哭，你没来路，觉得人心不顾，山高水低看不见来时路，你没来路，爱恨悠悠无无，峰回路转雨走不出白云深处，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楚，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楚，明明白白将我迷离的路，经过破事之后你总能够拨云见日，重回到最初。 摔倒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96年版本的《一帘幽梦》当中的片头曲，由许茹芸带来的《我有一帘幽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汝佳翻唱徐小凤的一首歌，叫做《黄昏放牛》。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真假音的转换，陈汝佳在这方面呢是游刃有余，把自然界的各种声响以及牧童的吆喝声演绎得如鱼得水，绘制出了一幅美妙的田园画卷。 这是个优美的可爱黄昏，牛群乱跑，河灯放人，在这山上风光是多么动人，放逐牛儿快乐万分，小妹妹和小弟弟快快出门，你跟牛儿看谁天真，太阳虽美一转眼就要消沉，快到山上翻翻滚滚，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它的荧光已照遍大地，在这草原上野径是多么神秘，叫人留恋不愿离去，听牧童的歌声在嘞嘞嘞，这是多么优美的旋律，牧场的生活是快乐无比，草原已变多美丽，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 这是来自陈汝佳的《黄昏放牛》。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蔡依林在2004年《城堡》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由周杰伦作词作曲，也是蔡依林演唱会当中的必唱曲目，歌名叫做《倒带》。 想依赖而你却都不在，应该开心的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2003年陶喆的新歌加精选《月之路》当中的新歌之一《今天没回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陈珊妮的专辑《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当中的一首《女人肚子饿的时候》。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我只要负责写歌就好了，肚子饿的时候有老公做吃的给我吃。 已经好久没吃馒头，只因为电台云懒懒的总不想走，自己又不会做。想起美国一个男友，听说他手艺不错，喜欢用砂锅，可惜只煮些青菜萝卜。把经常什么都不做，菜不好吃也不说，蚂蚁灭还嫌他啰嗦，一面在厨房里继续干活，吃饭有人伺候，那真是一种享受。我写歌的时候，你正捞去烫里的油。总不想走，自己又不会做。想起美国一个男友，听说他手艺不错，喜欢用砂锅，可惜只煮些青菜萝卜。经常什么都不做，菜不好吃也不说，蚂蚁面还嫌他啰嗦，一面在厨房里继续干活，吃饭有人伺候，那真是一种享受。我写歌的时候，你正捞去烫里的油。找个好老公，要懂得做菜，懂得生活，懂得我。将来可要找个好老公，要懂得做菜，懂得生活，懂得我。将来可要找个好老公，要懂得做菜，懂得生活，懂得我。将来可要找个好老公，要懂得做菜，懂得生活，懂得我。 要懂得做饭，懂得生活，懂得我。这首是来自陈珊妮的歌曲，叫做《女人肚子饿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0年童安格的专辑《花瓣雨》当中的一首广为流传的歌，叫做《把根留住》。这首简单上口的歌呢，把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亲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这首歌也获得了当年台湾十大金曲的作词奖。作曲是童安格自己，而作词方面是黄庆元。 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

需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是来自千百惠1986年的《想你的时候》，这首歌当中的男生呢叫做陈美威，而作词作曲呢是史俊鹏。史俊鹏呢有一首很出名的歌，当然呢在内地呢熟悉的版本并不是他的演唱，而是车继林的演唱。而下面呢我们要听听史俊鹏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原唱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夜已沉默，心事向谁说？不肯回头，所有的爱都错过。别笑我懦弱，我始终不能猜透，为何人生淡薄。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你挡住寒冬，霜寂寞掉落在你的怀中。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深锁，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 心底要说话有许多，这暖暖眼神一碰，却要顾及后果。